在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五周年之际，委内瑞拉阿亚库乔大元帅安东尼·约瑟夫·弗朗西斯科·苏格雷阿尔卡拉历史遗产研究财团，简称苏格雷财团，向他呈现了礼物。礼物是委内瑞拉军事大学乌戈维查斯军事思想教研室调停人何塞·冈萨雷斯·奥尔卡拉·穆拉雷斯19号转交给我国驻委特命全权大使的。